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局，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同建的 Patreon 和白韵聪的李建推非常欢迎各位的加入的。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呢，原来正在酝酿制定一套新的立法会议员守则，在下一届呢的议会呢开始实施。就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就非常热心啊，就呢发表了一张开会的照片。这张相呢就应该就是梁主席向立法会议员呢是讲解这套新的立法会议员守则的，系嘛？其中咧就系扩大现行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嘅职能，仲要接受实名举报。嗱，即系话呢度咧就系有一个叫议员个人利益嘅监察委员会，呢个本来就有噶啦，就扩大佢嘅职能。点解需要扩大呢？系嘛？就据呢个美国之音啊个报道咧，就系话居民。簡報會咧係非常之保密，而且咧文中咧係有好多大陸嘅常用字眼，啊嗰、那個新聞價值咧就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啊個報導咧就係話有更高層次嘅人士有參與或者過目。咁既然咧呢個守則咧係裏邊嘅內容有好多大陸字眼，佢裏邊即係話佢呢個守則係由大陸方面啊中國方面去擬定嘅。嗱，呢件事咧就系我哋睇到嗰张相。首先咧，梁主席喺个 Facebook 度咧，就将呢个里边会议会场里边啊嗰个守则啊里边嗰啲 PowerPoint 咧就模糊咗，即系你睇唔到。但系要保密啊，系嘛？咁啦嗱，系咪永久保密咧？定系适当时候应该系透明咧？系嘛？系应该俾翻香港人啊知道咧？因为呢啲议员都系用纳税人嘅钱啊，系咪供养噶嘛？前特首啊梁振英所讲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开诚布公。咁呢个呢或者呢係会呢係迟啲会公布。不过呢张相呢我觉得呢係相当之得意嘅，就係我哋放大嚟睇呢，坐喺左边主席台上面嘅梁君彦呢係面露笑容。呢个笑容呢係有少少滑稽。呢个滑稽呀，你班嘢你都死啦，你知死啦，睇住呀。阿爺有最新 order， 隔篱嗰个咧就应该就系李慧琼，如果我冇睇错嘅话，都面带微笑，系嘛？嗱，佢哋坐喺即系先生嗰张台，即系喺嗰个课室。但系隔篱成班咧，哇，面色非常之严重，好严肃，冇一个有笑容，甚至咧神情咧系有啲紧张，同埋咧系警戒喺度听紧。啊，咁啊，所以两个表情咧。是非常之咧，系突出，就系梁君彦好 relax 啊，笑笑口。对面听书嗰班咧，就非常之咧系紧张啦。到底点解咧？啊嗱，呢个咧就系涉及到啊，而家成班立法会议员90个咧，本来其实防止贿赂条例啊，同埋呢个公职人员啊，呢个索取利益啊等等咧，呢啲咁嘅。行为啊，或者呢啲咁嘅罪嫌咧，一早已经有既定嘅基本法规定啦，同埋咧刑事法律啦，同埋本身亦都有立法会嘅守则，可以讲话20几年啊，喺主权移交之后系相当之完善。点解而家突然间要推出一个加码版，同埋里边咧系有大陆嘅用语？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是有更高层的人士是去制定和去监察，这个里面就耐人寻味了，是不是鲍生？ 其实呢其来有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妨看回去年年尾有些报道，当时呢就有个立法会有个三读通过133亿的追加拨款嘅草案，里面涉及咧公务员加薪啊，同埋一啲科技基金等等。咁呢个草案咧期间咧，就只有一个工联会嘅议员发言，跟住咧有16个议员就缺席，于是乎咧就5分钟，嘭一声就通过咗啦。咁呢啲事情咧已经唔系一个单一嘅事件啦，因为喺旧年嘅年尾咧，亦都有新闻报道咧，就譬如头条日报嗰啲啊，亲中爱国嘅媒体啦。 就话咧呢啲立法会议员嘅出勤表现一直备受关注，好多时候咧，特别系资深嗰啲啊，出席咗之后咧就会离席，离席咗之后咧就成个钟咧都唔翻嚟嘅。咁另外咧，到表决嘅时候咧就要周围都揾人，其实以前咧都系咁噶啦，不过咧而家咧就揸得紧。咁特别系边啲议员咧，就系功能组别嘅议员，因为咧佢哋唔需要系直选嘅。即使是親中愛國議員都要經歷直選的洗禮，工聯會都要對決民建聯，但是呢那些委任的議員和功能組別那些，他們不需要受這些普通市民的監察，所以他們更加自由自在。這些情況呢，當時曾經的代主席李慧瓊就出過聲，就說這些議員出席活動的時候，有些時候需要戴合照，這些打卡文化，只是合照的时候就出现，议政的时候就缺席，甚至呢即使出席了又成日在个立法会议员的会议里面不知所踪，更加不要讨论有些眼瞓啊或者看手机啊那部分啊。所以我觉得今次是积累了很多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对于委任和功能组别的议员呢，未来将会是一些考验咯，陶生。 所以呢就种种迹象加埋，为什么他说这个最新的守则呢是多了一个大陆用语呢？是什么的大陆用语呢？据报道呢就是说这些大陆用语呢是包括要全面落实这四个字，这些呢很大陆成日官场都有啦，还有当家人等等。这些当家人呢是北方话来的。就是说呢你们立法会呢90个呢，你不要以为是不重要，不要坐在这里呢是收钱，你们是中国香港特区的当家人。以前咧就应该叫持份者，呢、这个系林郑月娥好中意讲嘅。而家由持份者变咗当家人，啊，同埋咧呢个叫落实，落实亦都系大陆嘅北方嘅词汇，啊，应该正式讲咧叫实践同埋实行。香港咧不都叫实行，叫全面落实当家人等。咁啊呢包自由亚洲电台嘅记者可以讲系明察秋毫，喺里边发现咧就系、是。呢一份擴大嘅呢個守則咧，係唔簡單，係好有可能係中國方面啊，係咧幫佢哋代寫，同埋咧係責成佢哋咧去執行。所以你睇到另外嗰班人咧，係非常之神色凝重。點解啊？因為而家係非常時期，中國香港特區咧，而連續三年咧係錄得財政預算嘅赤字。我哋一早讲咗，旧年前年啊，风云谷啱啱开张嗰时，冇几耐都讲咗，啊，严正警告香港特区嗰啲储备同埋立法会嗰度咧，通过好多嗰啲预算咧，好多系冇掩鸡笼啊，差唔多嘅状态，好似你头先所讲嘅，我话你哋个阿爷咧，尤其系而家一定会火眼金睛及住，尤其系将立法会里边嘅。民主派全部动态清零，有以前民主派议员喺度，虽然佢哋咧有时候拉布啊，有时候言语咧系之间有火药味，但起码有几位咧立法会嘅议员咧出名咧系以体标认真啊，系以咧为世人所称道。嗱呢啲议员咧虽然就中国视之为眼中钉，因为佢哋咧好多系资深嘅民主党啊。被定性为反中啦，另外咧就公民党啦，就被视为啊里通外国啦。之但系佢哋喺度咧，有时问到财政司司长啊、特首啊口哑哑嘅，揸住嗰个草案咧，每一条咧系佢哋系有做功课。但系而家你将呢一班人啊全部炒晒、清晒，啊即系将自兴茶壶里边啊呢个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所讲嗰层茶渍都铲咗。OK， 冇问题，天下太平，由自及兴。但系嗰啲拨款，好似你头先讲嘅呢宗个案，110亿，系三几分钟咁儿戏嘅咧？你话而家吓最担心同埋调戏最唔锯嗰个系边个咧？相信唔会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亦唔系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而系你哋上边嗰个阿爷啊！因为啊，而家成个大陆对于嗰条数，对于个钱咧，系非常之关注。因为咧，夏宝龙讲咗嘛，而家咧系战斗状态，系斗争啊。因为咧，美国佬想攞条命，攞条命咧系关税，关税咧系同个钱有关， 要钱同埋要命呢两样嘢，有时咧系合二为一，系咪？再加埋啊，对于立法会嗰方面，中国啊当局咧一早咧都已经有所提防同埋有所留意啊，大花筒你哋咧使几多钱？使几多钱唔系使特区政府啊嗰个预算咁简单，系咧系使紧阿爷啲钱，系咪？所以咧喺2025年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区的中方喉舌大公文会就有一篇评论，叫《爱国者带头减薪与市民同甘共苦》，里面呢是点名什么的呢？点名就是立法会了。他说环顾全港近年编制增幅最大的就是立法会，本届议会由上届的70席大增至90席。这句说话呢是好像有很隐含不满。喂，本届议会由上届70席大增至90席，咁有咩唔妥呢？系嘛？呢个系中方自己去设计噶嘛？乜呢句嘢里边系隐含不满啊？所以睇中文睇呢啲嘢，字里行间吓，佢冇讲到话本届议会由上届的70席暴增至90席就已经好客气。其实呢个大增同埋暴增虽然系一字之差。里面隐含的不满呢，我觉得是有的，是吧？他立法会2024至2025年度超出支出预算，比增加议席前的2020至2021年度上升了约12.3%。嗱，呢啲咧，阿爷系有计数，因应议席增加，需扩建立法会大楼，工程超支以致要追加近4亿拨款，最终造价高达15亿76千万元，乜大公民会而家蚀纸咧？你估净系增加20个议员啊？多20个人，多20双筷，然后立法会嘅 canteen 啊，加多20副碗碟啊，同埋20副餐具咁简单咩？啊，原来中国方面如梦初醒，系发现而70席扩大至第90席，原来要追加4亿拨款，系嘛？净系工程超支咋，最终个造价高达15亿6千万元啊！嗱，你睇字里行间啦，大公文会啊，已经好唔妥啦，系咪啊？ 梗系啦， 除议员薪酬外，仲未计数完，纳税人亦需支付议员的医疗津贴、任满酬金、议员助理、议办资助兼行会成员与立法会议员的双料议员。更同时享行会月薪约85000元及立法会月薪约107000元。嗱，呢一扎好详细嘅计数就叫做算账，系嘛？嗱，算账有分秋后，有分平时。嗱，点解大公文会系当日呢篇文章咁详尽呢？啊，我唔讲各位啦，实际呢个世界你唔好失忆啊！你唔好当大公文会讲过就算数，呢个系一个伏笔嚟噶，佢计得清清楚楚啊。七十席大增至90席，不排除上边有人谂：哎呀，死啦，做咗老衬啊！吓，点解会咁蠢噶？系嘛，70加90其实冇必要啊。你加多90席，凡事举手通过只手臂啫，系嘛？一早都讲咗啦，如果冇人提出异议，冇人有力反对嘅，70同90全部都系举手机器。既然你增加多咁多举手机器，原来增加咗15亿6千万，弄埋咁多嘅薪酬，而家啲钱唔系纳税人嘅，啲钱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嘅，因为而家中国同香港已经合为一体。夏宝龙415讲话精神就系要咧香港特区与中国。即是他所称的中央坚定保持一致，是不是？所以你的钱即是阿爷的钱，这个没意义嘛，哪个够胆 say no？ 是没比较没伤害啦，陶生。其实最简单就比较一下他们的阿爷的一些议会里面，包括人大政协、或者各级的人大 的待遇。先不讲什么薪酬，根本就政协那些根本就 不只是没有钱出粮，甚至他们要捐钱的。如果你是那些地方省市的政协呢，年年都要捐钱，即是说呢你是抬钱去做政协的。冇粮出仲要出席。你见下啲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正襟危坐，精神抖擞，有冇攞出个手机出嚟睇下咸片啊， 啊，喺度炒下股票，梗系冇啦。跟住仲要攞支笔出嚟抄写啦。喺上边嘅长官或者佢哋嘅领导说话嘅时候，系咪应该要聚精会神啦？点可以瞌眼瞓啦？咁所以而家今次咧，呢班立法会尊贵嘅议员，佢哋唔知道，其实佢哋咧真系踩咗地雷。因为而家随住中国特区香港融入咗中国之后咧，你唔好以为你哋而家系殖民地嘅议会议员系高高在上可以质询政府，其实啱啱系调转。你要学人大政协咁嗰啲议员系要调转地向上边嘅领导学习，你系应该要抄写笔记。嗱，不妨我哋睇翻2023年一篇光传媒嘅报道，里面就系针对立法会议员出席率啊嘅一啲统计。当时咧就统计咗十大缺席最多嘅立法会议员，咁里边咧十位里边有九位咧都系我所讲，系一啲选委会嘅委任议员啦，同埋咧一啲工商啊、法律界啊、演艺文化界嘅议员，因为佢哋全部咧都唔需要面对普通市民，净系得一位田北辰咧系新界西北嘅啫，其余就系我随口噏两个啦，好熟口熟面嘅啦，刘业强就乡议局，陈万琪就选委委任嘅，咁啊霍启刚啊霍家。嘅第三代就是体育文化出版界，咁啊林顺潮都系选委会委任，其余呢啲缺席率都差唔多平均啊，我计计系 20% 或以上，咁亦都有大部分咧系出席咗 100% 嘅，咁嗰啲大部分系直选议员，我唔讲嗰啲名啦，唯一一个咧走去驳嘴嗰个就系你老友谢伟俊，咁佢话咧由于没有要求啊， 我唔敢高攀啊，我点敢认佢？ 开会期间咧。冇写过一直要在席啊，除非有需要，例如发言啊、质询嘅时候咧，佢先就需要喺度。其余佢哋可以处理事务、阅读文件或者接见市民，呢啲系一向佢哋嘅惯例。咁如果系譬如话星期三未能够完成个会议，要去到翌日或者星期五嘅时候咧，呢啲特别普遍。嗱，即系话咧，呢啲情况咧，其实一直以嚟喺立法会都会发生噶啦。咁以前都系要主席周围去揾人翻嚟投票啦，但系而家唔同啦嘛，而家你哋班友。代咁多钱十几万或者如果做埋行政会嘅议员成廿万你哋咁样缺席法喂佢哋阿爷肉痛㗎同生係咪先。 缺席就事少啦就是、而家开始啊根据报道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扩大个职权啊。点样扩大啊係咪係接受啊呢个议员及公众人士对议员不当行为提出实名举报啊。嗱呢样嘢呢就照我理解就本来冇嘅，尤其系公众人士对议员不当行为实名举报，系嘛？所以咧呢个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有权调查并惩处议员嘅不当行为。嗱呢个我觉得咧有少少唔系好够。既然咧香港而家要同中央坚定保持一致，你呢个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咪又自己查自己系嘛？立法会监察委员会系咪应该？佢嗰个职权大定细咧，呢、这个系其次，系咪应该接受中央进一步嘅直接嘅监管咧？例如咧，喺两年前我曾经讲过，不排除系嘛，系咪派上边中纪委啊喺呢个香港嘅立法会啊设翻一个办公室咧，就直情由中纪委上边派两三个啊党员干部落嚟系长住咧。中纪委驻港外派干部咧，系应该咧系可以长期啊喺香港嗰度咧系居留啊，包括咧系可以住喺香港啦，包括佢哋又领一份喺香港嘅津贴啦。相信咧有咁嘅建议咧，系上边大陆中纪委嗰度咧一定会咧反应好正面系嘛？喂，你点可以有时靠自己查自己啊？立法会呢一个咧叫委员嘅叫监察委员会。咪又系立法会嗰度自己啊，系咪出嚟啊提名啊，系咪同埋做翻？因为你而家冇反对派啊嘛。以往你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咧，你摆几个反对派嘅喺度咧，佢火眼金睛咧系有效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而家冇啊嘛，冇嘅乜近亲繁殖、近亲监察，你会觉得啊呢句嘢我问下上边所谓中央人民政府，你会觉得真正有效咩？是不是应该直接是长臂是由上面的这个中纪委啊或类似的单位啊是吧或其他相应的单位直情在香港摆张台在立法会大楼那里整间房啊然后呢你有个这样的办公室在这里就真正会起一个阻吓的作用 就是其实那90个立法会除了主席之外，那些议员呢翻工放工呢都战战兢兢，一定要他们长期带住这幅相里面听到梁君彦主席笑笑口咁公布嘅时候，嗰只严肃同埋紧张嘅表情咧，系翻工，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嘻嘻哈哈打卡喺里边饮食啊，或者整个咩蛋糕出嚟啊呢啲。以前呢啲咧，欢乐今宵啊，啊嗰种场面咧，应该成为历史，系嘛？因为而家香港进入一个非常之严峻嘅局面，就系、是、咧直接系同呢个美国咧。系开战，呢、这个叫斗争精神，所以我相信咧，系扩大呢个监察委员会的个职能，啊，同埋咧系鼓励公众人士实名举报咧，系配合咗斗争啊呢个最新嘅形势，呢件系好事嚟嘅。 冇错，所以唔好话公民局 做得啱嘅咧，做得啱嘅咧系要咧系清许，啊，要咧全面落实，啊，因为你哋班人咧系当家人。系咪？ 冇错，所以唔好话风云谷咧冇建设性嘅意见，样样都批评。因为今次咧，我哋觉得阿梁君彦咧主席咧嘅决定系好正确，亦都要严格去限制呢啲立法会议员嘅操守行为，例如将所有嘢量化啦，打眼瞓、打瞌睡咧就唔可以超过30秒啦，或者系你翻阅手机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咧去睇一啲程式嘅网站啦，或者进行任何嘅投资活动咧，呢啲做好明文规定，因为如果你唔写清楚唔得。同埋而家咧，嗱，我觉得而家立法会议员咧系公屋居民化，要成立呢个扣分制度。嗱，以往而家容许实名举报嘛，公屋居民都系噶。如果你嗰啲唔翻去住啊，或者俾其他人住啊，或者里边作商业用途啊，你一举报有3000蚊啊嘛。呢个实名举报又究竟有冇奖金先？如果有奖金，系咪应该起码都要俾翻3000蚊，同举报公屋居民嘅情况一模一样咧？呢啲立法会议员佢系受薪噶，受成几十几万噶。广大嘅香港市民嚟讲，比起公屋居民个要求啊，个待遇啊，系应该更加严格噶。所以我觉得应该系要嗰个扣分制啊，系要配合埋个举报实名举报嘅奖金制，两者配合咧，我相信会令到立法会议员更加专业啦。更加投身服務香港啦，為祖國嘅偉大建設同埋未來同美國嘅戰爭咧作好準備咯，陶生。 嗱，呢啲咧就係120亿咧，隨時撥款，輕輕鬆鬆3几分鐘嚇缺席咧，咁可以咧撥款咁兒戲。啲錢咧跟住點樣樣所謂嘅落實咧？嚇起條天橋10亿、8亿、10多亿，係俾邊間建材公司？係俾邊間工程公司咧？呢啲就要全港市民咧，系要帮下国家，系嘛？火眼金睛，如果你听到啊，边个边个隔篱邻舍嗰个嗰两公婆好开心翻到嚟，哇！今日笋嘢啦，接到单大生意啦，原来咧系咁咁个起喺嗰度起条啊乜嘢行人自动电梯啊咁系嘛？咁你要竖起只耳仔听下咧，隔篱嗰两公婆嗰间公司系嘛，同埋隔篱两公婆同埋立法会某一个议员啊。是有啲乜嘢親戚啊，或者關係係嘛？嗱呢啲咧就，我覺得咧係可以幫到國家，係睇實而家香港啊嗰個儲備，因為而家好重要，已經咧3年4年嘅財赤，咁樣落去咧唔係辦法嘅，係咪？啊，所以咧就呢個擴大監察職能咧，係仲有好多咧啊可以咧落實啊。是更加严厉落实和更加提高的空间。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風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